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即系讲阿建哥哥生日会唔有错啊？ 应该唔会啩？ 唔会有错啦，应该屌你！ 我唔知有冇人听噶嘛，大佬。 系噶，即系但系而家我唔同噶啦，我个 topic 我会写好少少啊。即系而咧，其实战男好奇怪嘅，即系有几个 topic 咧系零舍閪嘅，即系例如建哥哥生日会啦，即系屌八千人听，我嚟我街真系破尽纪录，同埋建哥哥大大生日会都系，都系真系死得好啦，恐怖。 我会觉得一样嘢就係话其实因为太过呢个正路呢啲人唔会听㗎。 所以呢而家我咪正咗囉。即係好似上次咁见哥哥生日会知我带上三妹。咁你一带又上三妹就即係又喺屌啦，又喺屌又要讲啦咁样。咁都挽回返少少。但係比平时呢嗰啲咩嘅都差啲㗎。其实我知道㗎，即係做节目呢即係网友鍾意乜嘢呢同埋唔鍾意乜嘢呢，佢係好現實話俾你聽。 係啊， 即係等於一樣嘢啦，我以前做聽拉啦，啲網友係話俾你聽，阿豪你冇做啦。 你冇撚做啦。 你咪撚做啦。 你係聽拉嘅就話俾你 聽。人數就話咗俾我聽，阿豪你咪撚做。咁我先唔做嘅啫嘛，咪先聽。即係就係咁樣簡單嚟。即係乜嘢都係我都係講真要以人為本啦。但見哥哥生日會係唔可以唔講㗎。啊、即係譬如如果當然有十九八十後唔搞啫，搞佢都我都會講，因為其實有好多嘢呢，其實呢有時唔一定一定要去叫雞呀、啊、去唱斜 K 呀、啊、咁其實有好多嘢係可以即係飲下酒溝下女呢，其實可以喺阿健哥哥呢啲生日會裏面呢係搵到一啲方法嘅。 好似我哋今次都見到一啲未見過面嘅網友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那個網友都即有啲人嚟講下㗎，不過我其實點解開個建哥哥生日會呢，其實我打算呢、啊、以後都唔係唔係好講建哥哥生日會。但係咁啱邊即係咁巧有呢位網友呢，咁佢嗰度呢我就發現有啲嘢係可以，即係點樣講呢，總之我發現有啲嘢係可以以佢為戒為鑑嘅。咁、所以我真係會講啦。咁當然未講咗建哥哥生日會之前呢，咁梗有啲嘢講啦。装修 好未呢？ 节目出街嘅琴日，即系星期一啦，而家未嘅，我做节目未嘅，系装修紧， 系 即系星期一装修紧 ，OK， 咁装修几耐呢？即系我个台啊，嗰个仲未决定咗叫咩名，我个台啊，好捻奇怪吓，咁咧就装修紧，咁咧就我系会喺北角某一个工业大厦啦，咁啊借一个朋友，因为其实唔系朋友，因为朋友都要做一个录音室啊，咁啊借佢嚟用啦咁样吓，咁啊当然到时我嘛睇下点样啦，而家系节目出街之前系咪装修紧噶啦，咁装修几耐我唔知嘅，咁可能下次。阿健，我嗰再嚟咧就係洗身嚟科錄音啦。 所以我嚟之前我都問你究竟搬咗未咁 解？未必㗎，因為咧你知啦，有時咧我哋即係錄音時間太夜啊。咁我唔知咧，我朋友嗰度咧就肯唔肯俾我哋咁夜去錄啦？而家嗰陣而家幾點啊？而家仲有其實我錄音嘅時間第一節嚟啊，係差仲有一個字就是、一點啊。咁我未知人哋話我哋做打開門口做生意，你一點鐘先錄音，你一點鐘借人個場，咁其實其實最好嘅，因為嗰陣冇人啊嘛，但人哋又方唔方便我又唔知咧，咁我其實我啲細節同佢傾，即係我都要同佢要同個各位朋友 partner 嚟噶啦，係我網台嘅 partner 啦，咁都同佢傾，再傾一傾呢啲咁嘅細節嘅嘢，其實細節冇，因為大家都係。當然我考慮得好清楚啦，同埋但大家都有一份雄心，係要搞下呢啲咁嘢㗎啦，咪搞下囉，咁樣係呢啲咁嘅無盤九合嚟㗎嘛，即係呢下冇辦法。咁第二樣咁都係一樣嘢啦，希望網友呢都捐啲錢啊，即係你哋嘅捐獻，即係我嘅買賣啦叫做啦、啊、因為咁樣呢先至可以令到個即係個場即係個台真係好啲運作，因為嗱，好坦白嘅，而家我係籌到有10,000元啦，其實唔多，真係唔多啊，我目標係10皮啊，你記住啊，咁嗰10,000元其實某程度我已經用咗啲㗎啦，就買咗我買咗部平板啦，咁啊好平嘅啫，其實嗰啲嘢， 咁我嚟以後，譬如我翻大陸，就可以用呢個平板就去做一啲唔係剪接嘅，就用咗 upload 啊，寫下 topic 啊，咁用啦，咁我等買部平板課節目嘅。咁、我仲有啲嘢咧，其實你要添置嘅。咁嗰一皮嘢就好佛，平一聲，嘭一聲。就冇晒㗎啦，咁你啲電子產品、電子器材嘅嘢㗎啦，係咪？ 係 啊，咁啊，好快冇晒。咁某程度嗰10,000蚊已經冇㗎啦，得翻我諗，如果好似好似得翻唔知1,000蚊定1,000蚊唔夠到啦。其實我買咗嗰啲嘢，其實我實會講係買啲乜嘢，但而家未用我就唔講， 即係只能夠話俾你聽就 upgrade 咗個節目質素，但係未夠交租咯。 係啦係啦，咁啊仲有好似。点解啦？好似啱啱上集嗰个节目，其实我就喺大陆 upgrade 嘅，更新嘅。咁以前我唔得嘅，就是、买咗呢部平板。以前都其实都得嘅，我要带部电脑去啫。咁太重啊嘛，我买部轻嘅平板，7寸嘅。咁可以自己带去大陆咧，就可以 upgrade。咁啊，琴日成功 upgrade 咗噶啦。咁啊，即系证明啊，呢个方法系行得通嘅。咁以后点样做咧？可以，譬如我喺大陆就可以。可能有啲死拎啊，咁我咪可以喺大陆用平板搞掂咯。咁所以有啲架餐要置噶，一系唔好搞台嘅啫。 啱啊。 咁我就置咗啲架餐咁样，咁啊嗰皮嘢冇噶啦，嗰一皮嘢冇噶啦。OK。咁啊，讲翻啦，即系建国嗰个生日会其实冇嘢好讲。 系。 但系有一样嘢就最讲得最型嘅系咩咧？你知唔知我哋嗰日系几点出嚟开始饮酒？ 10:30，我去到10:30咯。 其实 sorry 唔系。是我同你飲酒嗰時候呢是7:00多-8:00 是 在稻香酒家 是 ,ok, 嗱开头咁我哋两个有咁我哋由我自己开始好冇 嗯 ,ok, 咁你知啦建哥哥生日会屌你个鸡劈㗎啦係咪先 係 十男其实有年都醉㗎冇一年唔醉㗎你嘅生日会同埋你太太嘅生日会 是 每年都醉㗎咁今年就醒啦其实我是这几年都醒的、我已经是租定间酒店、在你假在 K 歌王摆嘛正经啦、K 歌王摆咁我就在、K 歌王隔离嗰度呢、就租咗间酒店附近啦即係喺隔离街喺间骨场隔离嘅、有间酒店啦咁200多蚊嘅啫諗住求其睡一晚啦但係飲到 P 晒 K, 咁跟諗住都要最紧要咩係近返酒店嘛、甚至乎假设識到女仔、,ok? 咁你咪有地方去。 係囉唔使咁撚尷尬啦、有骨牆又要用骨牆我嚟間咁樣係咪先。咁、當然啦識唔撚到啦當然啦。咁嗰啲唔撚講嘅或者你唔關我事。因為我冇準備。但係上年啦建國生日會我又帶咗上三杯去啦。但係唔好意思真係上三杯就返去鄉下。咁我就帶唔到啦。咁自己冇帶飯盒啦。咁講返飲酒啦。咁其實我哋喺稻香就已經飲緊啤酒先啦 啱啊 飲其实係飲住啤酒先。 跟住又飲紅酒。 紅酒係咩呢嘩我哋嗌咗個好撚平嘅套餐。 係啊。 即係四人套餐就送支紅酒。 200多蚊咗冇事。 200多蚊咗個套餐係咪、我唔知啊唔好咁幾錢啦。你俾錢咗嘛。 係啊。 跟住呢就好似人唔夠我嗌咗幾個送啦。但有支紅酒唔飲咁你知啲女嗰啲。 佢係想咁早飲㗎嘛。 係唔想咁早飲㗎嘛因為阿健哥哥除咗因為當日呢阿健哥哥帶咗都唔少女一齊食晚飯啦。大概有冇六個啊 有 唔計太太 有 唔計太太有六個真係有都冇啦五個啦數話先四五個啦四五個啦 差唔多有 咁四五個啦咁一齊食飯啦啊啲女唔飲㗎嘛 係啊 因為點解佢留返夜晚最精彩嗰時候劈㗎嘛、即係其實係我已經知啦咁嗰種紅酒點解決啦唔係我同你點 解決我同你兩個飲曬唔係佢都飲咗少少嘅佢哋 飲少佢飲少少嘅你都飲少少啫你都唔係飲好多咁我紅酒我飲咗啦當時記住啊是8:00我已經啤酒溝紅酒。 但是未食呢個解酒丸應該是 不是不是我在你因為我幫你攞台先嘛。 是啊。 在攞台的時候我已經食了。 嗯。 一見到有酒我就已經食先了。 嗯。 就費事啦應該就冧了是不是 是啊。 咁食咗食因為我哋嗰隻解酒丸就是分兩隻的嘛一個就酒前食的一個酒後食的嘛。咁嗱嗱酒前食粒先啦是不是、因為當日除了建哥哥有這個生日會之外我還有一搭地方要去。 是喎、你那晚是難為正邪定婚 界。我覺得是難為正邪定婚界。 是囉。 OK, 咁咁是什麼事呢咁當然我們吃完飯啦大概是10:00左右啦是不是 是啊。 是啦。 咁咁有個網友好似到咗幾個王啦，咁跟住你迎接啦，嗰啲唔關我事㗎啦，我就冇參與，當時我冇去幾個王嘅，點解冇去幾個王呢？即係我哋 唔係你係未去住，唔係冇去，係 啦，未去住，咁我就點解呢？因為我約咗我哋個戰男網友，即係我哋有個網友搞團 嘅， 以前搞啲沙灣團嘅，嘅網友藍毛。咁呢佢就搞咗一個喺正個酒店對面㗎咋。 係。 你都好近幾個王㗎嗰度啊 ,ok。咁點樣講呢，長唔可以講㗎。叫都會好冇啊。 人乜囉。 啊唔係 ,sorry, 唔使咁講。夜貓得唔得 得。 幾年十幾年前呢嗰度就夜貓 disco 啦 ,ok。啊隔離就好簡單，佢隔離水晶宮㗎嘛，水晶宮唔放開到啊。水晶宮而家變咗金鑽俱樂部㗎嘛。咁而家呢以前夜貓嗰度。ok, 啊夜貓。我得唔使講名啦， 近火車站， 都唔近嘅，其實嚇，咁啊好近 Vichy 啦，咁啊有好近幾個王啦，咁樣咁啊叫夜貓啦，講緊叫做咁樣，咁啊佢啱啱就喺嗰度就 set 咗個團咁樣，咁咧你知道啦，其實呢一間場咧都叫人間噶嘛， 係 咪先？其實佢以前嘅班底咧，即係嗱而家我唔知啊，因為佢有冇逆手我唔知，以前嘅班底咧就係天上人間嘅班底開嘅。 是 ,ok, 咁你知啦，天上人間係幾高質啦， 啱啱 係咪先，同埋啲價錢係幾貴啦，咁樣係咪先， 總之唔平囉。 唔平啦，但唔知點解阿藍毛可以搞團係搞到五嚿水威士忌飲 自己帶走佢嘅係咪 唔係啊，佢唔係好簡單啫，我知道點解可以威士忌飲嘅，佢唔只要五嗌黑牌，唔嗌卡 即雜乜嗰啲囉。 係啦，都唔好嚇雜乜嘅，仲有啲 有啲我哋唔識嘅名囉。 你唔識㗎啦係咪先，咁樣咁嗰啲威士忌溝呢咁平㗎嘛。咁可以做到五嚿水一團喎。 係囉。 即係但係佢嗰個奇怪㗎。即係呢其實你話係咪夜貓嗰個地方呢，其實又唔係㗎喎。 又唔係。 即係夜貓呢其實就係嗰層樓已經有我卡拉 OK 啦，係咪先？係咯。但係阿藍毛搞嗰啲咧，嗰度咧喺夜貓隔離嗰間，算唔算酒店咧？ 都算嘅。 嗰間酒店嘅一層，嗱嗰層係咩嚟咧？其實嗰層咧就以前天上人間，避開嚴打，就租咗一層樓喺隔離大廈，就租一層樓，係我嚟做卡拉 OK， 就接一啲嗰時嚴打嘅客嘅。 是 呢样我清楚啫，我一早知有呢个位喺度㗎啦。咁 但 係嗰个位一直丢空嘅。咁而家呢就佢呢一层楼开放出嚟喎。但係佢系咪属于夜猫嘅呢，咁我就唔知啦。但啲女就系全部夜猫啲女嚟嘅。OK? 咁但我其实嗰次呢我就冇滚过嘅。OK? 就因为蓝毛话我搞团。咁你又見我生日會，我晏啲又會過嚟，係嘛？咁不如你過嚟，我睇下先啦。 你撞客先啦。 咁得啦，咁就唔收我錢啊嘛，最緊要。咁最多我唔叫，我唔坐女嘅啫，係咪先？唔收我錢，我咁我咪上去睇咯。開頭我就錯咗嘅，我行得入夜貓嗰度嘅。跟住話，我話喺幾乜乜乜，即係噏個房號。咁嗰個門口嗰啲人咧就叫我去隔離，嗰個。大厦揿佢哋嗰个 lift 上去嘅。OK, 咁去到嗰层啦。咁零零四四嗰层呢就係、是、真係卡拉 OK 嚟 嘅。 咁其实好似我见唔到有名添。我唔知我见唔到有名添。我諗都 无名。 无名㗎啦，话声佢听。OK, 咁去到间房度啦，咁见到阿蓝毛啦。咁我一坐落去睇下，咁第一时间睇下啲女啦。好得。當時呢我見到嗰啲我啲團友即係阿藍毛嗰啲團友啦，即係藍毛搞團係咁記住啦，係五嚿水人仔飲啊 ,ok, 飲。 ok, 咁我見到啲嗰啲人大概有冇十個都八個到囉啲仔。咁呢啲仔又梗係嗌啲女啦，啲女係件件都得。 唔使揀。 我唔知佢即係我唔知之前揀幾多啦，因為我叫遲到㗎嘛，因為我都成。十點先去到㗎嘛，係咪先。 咁佢哋早唔早去呢其實。 我諗都係八點啦，而家南屋嗰啲而家八點鐘去囉。喺啲女件件都得。 唔使揀。 基本上都唔使揀嘅啦，好老實講。 應該可能因為講真呢間場， 即係本咗第一輪已經係輪曬。 咁呢間場係天上人間加班底搞嘅，咁應該真係有啲料到，啲料好撚得。咁啊咁啊講下價錢啦。佢分兩個價錢嘅啫。即係唔好分兩個價錢啦。即係過夜分兩個價啦。 過夜分兩個價。OK。 OK。二千同三千。你咪覺得好撚貴呀、啊。 係呀、啊。 哇三千。但佢啲二千蚊嘅女其實你嗌二千蚊個女已經得㗎啦。 嗯。 即係佢哋二千蚊個女咪等於純受二千蚊個女囉。 係呀、 啊。咁神獸二千蚊好靚嗰啲好撚高嗰啲咪等於佢哋三千蚊啲女囉。嗱咁而且啦咁當日呢佢哋呢我記得有幾個男仔啦。咁、 嗯、 有兩個唔知兩好似係兩個至三個男仔就揀咗三千蚊嘅女。咁嗰啲女係咩呢即係佢點樣分呢即係嗰個野貓、啊、,ok? 就分高度。嗱、 啊、 你記住啊分高度咁你話你要睇高度啫高度高啲就三千。矮啲二千咁个样唔靓㗎嘛唔係呀。三千蚊高度嗰啲女都好撚靚 ,model 咁个样。 其实我真係唔好明点解用高度去分价钱呢其实。 大陆系咁样囉。 即係、就是、我觉得有阵时候有啲高得嚟但係又唔系话好标青嗰啲咁你得个高字有 咩最简单啦以我哋可而家嘅主场啊为例神兽、嗯啊。即係我就我同朋友讲就话千五二千個嘢啫，其實神獸有二千五蚊嘅女嘅、 啊， 神獸二千五蚊嘅女就係高啦，一米八以上嘅， 係咯， 一米七 咩咧？ 一米七以上啦，我唔知啦，特別高啦。但我見過啦啲女，佢節目都講過啦。 嗯， 喂，佢哋嗰啲高咧，好似個運動員咁啊， 係咯， 好 女牌 啊嘛，係好鬼女牌咁 啊，女男女牌嗰啲咁， 即係大大大大大大大隻咁樣嗰啲咧，即係嗰啲，咁、啊、我哋唔會中意噶嘛。誒，但係夜貓咧。間呢間場咧就唔係啦，佢啲高嘅女仔咧就真係即係薄嘅、哦， 嗯， 好單薄嘅啫，佢高得係真係成個 model 咁、哦，個、 啊、 樣就真係 OK 嘅、哦。當然我唔知佢之前揀幾多轉啦、 啊， 但係我坐落去睇佢哋嗰啲女，係、 啊、 見都得， 嗯， 喂，真係抵嘅，即係而家譬如網友想去玩咁，其實某程度。跟阿藍毛除咗你係去沙灣玩、 啊、 我唔贊成你去沙灣啦當然啦而家但係去沙灣之外平因為藍毛就做四嚿水㗎嘛唔知三百五四百咋嘛咁、 啊 啊、如果你跟下佢去呢啲咁嘅場咦其實 OK 㗎喎咁我咪嗰度一路飲住威士忌啦、 嗯 啊、飲住佢唔知乜撚嘢威士忌啦唔知冇牌子嘅、 啊、 但幾好飲㗎幾易入口㗎咁同阿藍毛即係吹咁、 嗯、 啊，吹埋我顺便问埋啦，啲过嘢啲点计啦？咁啊，蓝毛就话咧，二千蚊嘅女， 嗯， 咁咧就有80%都肯出街嘅， 啊， 都肯出街，即系唔系金鱼嚟嘅，定50%咧？但如果三千蚊嘅女咧，就99%出街嘅， 嗯 ，OK， 咁但系出街咗，记住唔系代表肯过嘢、 啊、 ，OK， 咁当然啦，以我哋成日咁讲话，深圳。罗湖或者福田你过唔过又惊閪你咩啱 啊总会搵到嘢食嘅。 我实搵到嘢食㗎嘛打开个附近的人攀攀声啦屌你啦咪真係。 排队架。 真係攀攀声。ok, 好啦第二个问题我其实我唔知㗎因为所以我迟啲都要睇下有冇份跟真正跟阿蓝宝行一去一转。即係俾钱去一转。ok, 咁就係、是。因为呢好似嗰啲女呢未必肯跟你出去间场出面嘅酒店。我唔知啊即係譬如你諗住租到老山啊租到老地方啊幾女未必肯。 啱啊。 啲女好似只係愿意去嗰间场所上面嗰间湿沟酒店嘅啫。咁就可以话俾你呢啲女係99%都想一跳啦。OK? 但係嗰啲酒店嗰啲我哋真係住唔惯二三百蚊。 係啊。 二三百蚊。咁我其實呢樣我未清楚嘅， 即係純粹乾淨啲嘅房囉叫做。 係啦佢嗰啲房乾淨嘅、啊。 但係你唔好諗住要求好高啊咁樣囉。 係啦。咁其實係唔係㗎呢咁我真係要問阿藍毛啦、 啊、 或者我要真係跟一次藍毛啦、 啊 啊、或者睇下我哋會唔會栽阿栽阿藍毛啲團啦因為、啊、即係其實我問過網友嘅點解我哋唔栽阿藍毛啲團㗎、 啊 啊、因為咁我呢個網友話喂大佬我係平啫但係玩法唔同啊。 即係我攞咗鱷魚出嚟，咁我哋幾班兄弟識玩就梗係玩啦。 啱啊！ 咁嗰啲唔識嘅唔通栽埋點樣嗌佢哋出嚟玩咧？係咪先？好啦，都唔緊要啦。到我哋玩射啤牌。 啊！ 喂，大佬真係會唔會咁有幾啲友唔玩嘅？唔識嘅會彩咪戇戇鳩鳩咯。 係啊。 咁佢其實啲網友唔即係我哋嗰班人唔中意。 啊！ 但佢反而所以咪形成難，我哋好難將我啲網友搞團。將個團黐落阿藍毛嗰啲團度囉。 即係其實個溝通嗰個問題囉。 係囉。 因為你始終你唔熟呢，咁好難會切入到佢人哋嗰個。 係啦係啦，因為可能佢哋自個班玩開佢六七個，你識我哋又六七個，就黐唔埋呀。就咁樣我哋所以我 咁你同藍毛咪可以去做嗰執陰謀嘅作用囉。 係囉，但係唔同㗎啦，唔同㗎啦。即係其實啲網友唔鍾意咁樣。咁我又攞咗鱷魚出嚟，又難玩石啤牌又難，咁所以。咁就所以就同藍毛冇合作， 啊、 但係網友係可以跟藍毛玩嘅，我覺得、啊、，OK， 因為佢幾負責任㗎 ，OK 咁、 啊、 如果你網友係要藍毛嘅聯絡方法咧，咁、 啊、 你就微信我就俾阿藍毛嘅微信你，咁啊等下話你啊問下佢幾時有團，因為阿藍毛除咗有羅湖呢個團之外咧，仲有沙井，誒唔係，仲有沙灣嘅、 啊、 ，OK， 咁你可以即係跟我無人歡迎嘅，大家網友咁、你可以試下啦，咁啊。講完啦，咁見曬仔女啦，咁自己其實所謂先正後邪個情個邪咧、 啊， 先邪後正個邪啊，即係睇女啫， 即係睇啫， 睇女啫， 感受下個環境啫， 同阿馬嗱冇差阿妹要為做呢一集嘅啫、 啊， 好啦，咁跟住到你大佬生日會啦， 咁啊好正經喎、啊，我哋嗰晚生日會，但係就仔女嗰個比例都啱啱好嘅，我覺得係， 即係我嘅問題咧，就永遠就唔喺你生日會度嘅， 係。 我个问题咧就因为有网友嚟到，咁啊某程度我就要招呼佢啦，吓咁啊当然啦，啲网友系使捻你阿刁文豪招呼咩？ 系啊， 你搵女俾佢就得啦，系咪先？ 系咪去错地方 咧？ 系都搵到喎，你嗰晚都搵到啲喎。 呢啲就我叻啦， 啊， 我真系叻。咁啊，我咪喺度，咁啊倾紧偈，咁啊有啱啱唔知对，一坐埋一齐，啲男人一齐坐噶嘛，咁、 啊、 我就见到有两件女，佢一个 partner 嚟噶啦，咁啊喂，我话不如一齐玩啦。 啊！ 玩，咁其实咁跟住大拍 partner， 佢又拍一个，我拍一个啦。 啊！ 玩，咁其实我一招好叻嘅。 啊！ 有呢个网友要行运，唔知冇运行啦吓。咁、啊、如果我喺度咧，我系好捻抢风头嘅。 嗯。 OK， 咁我就好捻精，玩，可能玩到十零只二十铺度咧。 啊！ 我就要闪噶啦，我就话。哎，唔好意思，我去洗手间 啊， 或者我要同我同对面啊 边个影相， 边个 玩 咁样，你我一转头过嚟，咁、啊、我就抌低个网友，就同嗰两条女玩 吓， 咁 OK 噶，咁就咁即刻玩啦 吓、 啊，但追嗱个问题出现啦 吓、啊， 玩下又系变翻佢一个 吓、啊，因为佢可能唔系太过大胆去同人哋玩嘅时候咧，变咗你嗰个作用就冇咗噶啦， 冇错啦。所以今日咧就讲呢一样俾大家听啦，见哥哥呢啲系高手啦，或者我就可以 我咁讲， 讲完啦，我又讲下我嘅方法，我教啲网友嘅方法。嗱、 啊， 你譬如有一个好似我咁嘅洪良 ，OK， 咁、 啊、 识做嘅，即系闪。咁譬如嗱，其实点解嗰条嗰个网友啦，唔好话嗰条啫，嗰、那个网友冇 嗰啲持续性， 冇持续性咧、 啊， 就因为嗰两条女要走，吓、 啊、 转、啊、场， 啊 咁嗰條兩條女係問咗個網友嘛，佢係唔去嘅。咁、那個網友就坐第一點啦。佢、冇去，佢冇跟埋去。 其實佢一支公其實可以跟埋去啊，我覺得如果人哋邀請佢的話。 係啦。 係咪先。 係啦，佢冇跟埋去。其實某程度你想有下文當然未必有啦。但係或者你想溝。係咪先。咁、你都要。 都唔會有機會第一次有啦，假設。 假設啦。但係啲女唔好靚嘅啫，咁 啊咁啊，唔係靚唔靚問題啦，可能佢啱咧，啱啱先。 咁啊，唔撚你㗎啦。咁其實係應該跟嘅。其實我知係點解佢唔跟。 啊， 就因為呢、這個走咗，你同就好似對我同你唔住咁樣咯。 嚇、 啊！喂，咁見哥哥生日會，屌你老味，我走咪 嘥氣，冇 得睇 底。你依家有 嘥氣啦！ 你冇嘢食嗰陣時賴鳩我，我都唔知點樣幫你啊！即係咁講啊，有啲會噶嘛。啊，如果唔係佢，我乜咗啦。即係我唔係講緊嗰個網友啦，我普遍即係好多人都會咁樣諗嘅會。咁但我都冇有啲嘢就係話有機會，梗係照去啦，啱先。 即係呢個方法咧，就十九八十號嘅方法。OK， 嚇、 十九八八係睬你都戇鳩啊，即刻跟啊。 係啊， 即刻跟或者 已經攞曬聯絡電話或者睇下點 攞咗微信先， 你攞微信， 就算坐翻喺度都唔緊要。 係啦，嚇、啊，我唔知道我有冇攞微信啦、啊、因為我自己都冇抄嗰啲女仔微信啦。OK， 嚇、啊啊，因為我知道你老婆實趕住我噶嘛、啊，所以我係 唔 係 㗎？佢唔係完全地趕住你， 係咁完全佢絕對啊嘛。 識嘅咁佢梗係有機會會阻住你啦。咁但係唔識嘅佢理啦，可能啲 friend 諗 friend 咗啲。 你老婆都 fans 㗎啦，我喺我心目中話真係咧，即係咁講溝女 fans 啫，唔係朋友 fans 啊。 嚇， 即係話如果譬如啲網友係下次再有冇機會，唔係一定跟件哥哥玩啊嚇，嗰件女嗌你要轉場。 咪跟住轉囉。 老虎蟹跟。 我就轉唔到啫。 你就轉唔到啫。 你咪即我如果俾我跟佢轉場我都轉咗啦告訴你聽。 即係嗰陣如果嗰條女其實對你冇興趣。係 呀、啊。咪佢嗌得你去都總會覺得喺女仔嘅心態角度嚟講呢如果扔到條仔去呢無論佢去任何一個場合佢都有啲面嘅。 嗯。 即係雖然條仔靚靚仔又好有冇錢都好啦。佢唔靚仔唔緊要但人哋唔知佢有冇錢㗎嘛。佢靚仔嘅嘩幾乸有 face 呀喂真係㗎因為有陣時如果兩條女去第一又唔知嗰邊有啲咩人玩啦咁、即係嗌條仔個起碼喂呢、這個都叫做啊似人樣啊。 而且 有冇人嗌過你去呀冇人嗌過你去嘛咁係囉。 喂咁我嗌你整過我嘅。 咁咩你咁樣喉琴一望埋你知道對咗兩杯都捉我酒店瞓啦。 佢冇佢對你冇好感佢嗌都唔撚嗌呀話聲你聽。真係好簡單 㗎嗱未必。 你猜猜妹嗰頭屌佢老母啊屌你老母啊八婆佢會唔會帶你去轉場啊唔會。 唔如果佢唔識聽普通唔識聽廣東話 即係佢對你有少少好感真係唔講好感未必係即刻博嘢啦。佢都覺得你唔 覺得你可以即係傾偈傾落去玩落去嘅。 可以玩落去唔好話傾偈可以玩落去。 可以玩落去。 咁佢先會嗌你㗎嘛。其實某程度佢對你唔好話好感佢已經唔憎你啊。喂其實某程度打蛇隨棍上跟撚住敲佢微信出嚟玩多幾次而家一次唔撚得㗎出嚟玩多幾次啊跟住又搵次借罪行凶租撚定酒店冇撚住我咁屌你老博㗎老母啲位啦應該係咁樣嘅。其實呢次嘅網友其實又係錯咗個方法嘅。佢係留低喺度啊。咁我應該用乜好教嘅啦差兩完妹返嚟咦我同啊我哋呢朋友玩啦不如要得返佢一個。 嗱其實咁喺即係由我做節目到依家、即係由同你做節目到依家呢我搞咁多年生日會呢其實唔係冇人失敗過㗎、即係有人成功過 㗎、 我記得我有個 friend 呢臨走嘅時候呢我唔知即係嗰時仲係喺 face 我記得係。 Okay, 哇。 咁喺酒吧應該係前四年到啦三四年前到啦。咁呢我有個 friend 呢係帶一條女走㗎。但一條女呢我唔知係邊個點解呢望落去唔係好熟嘅但係唔知佢係在場啲即係嗰啲現場啲雞又好點都好喂人哋搵到食㗎嘛個大佬開心如果細佬又開心係咪先即係而家調返轉就係話其實如果你話去到呢啲場合其實啲仔去酒吧為咩啫？為帶條女去玩又好去食宵夜又好咁你起碼以後你上嚟都唔會悶啦 係囉 啱啱先 係咪先即係起碼識個先嘛 係 而且你知唔知一件女開始其實好有著數 㗎。係呀、啊。 尤其是嗰隻女會出去 rap。佢跟住下次出去 rap 都會嗌 call 你嘅話好撚多女㗎嘛。其實女撚女係好撚 多女。佢一定係會嗌好多女出嚟。係呀、啊。因為點解呢佢驚你對佢不軌嘅叫做。咪啲女係陪你囉。咪陪佢囉。 咁你咪揀個第二件溝囉。其實可以嘅。即係其實呢次網友呢係即係可能佢真係唔係。 咪可能少出嚟。 少出嚟 玩呢啲咁嘅場合。 即係我又唔會喂即場我教你唔到㗎嘛係咪先如果坦白講如果嗰兩件都叫我轉場我真係坐你囉我教我即刻轉。 梗係啦。 佢一轉玩啦咁樣。當然啦轉場有另外一個問題啦。 錢銀嘅問題。 係咪先 但係要睇下佢轉場嘅意思係點囉即係等於藍毛嗰、那個那個情況轉場嘅。咁又唔 同啦嗰啲就唔同啦嗰啲轉場就唔同啦。咁所以呢即係總括嚟講呢就有即係我有其實去參加呢啲咁嘅生日會或者去呢個酒吧呢咁其實變化太大但你記住你個目標係咩先如果你嘅目標係咁住純飲酒玩咁你可以一晚唔使走㗎。 係。 但比如你諗住有冇機會少少㗎今次冇機會下次都要博機會啊。咁你真係試下跟人走啦。當然啦有一筆某程度嘅風險啦。但跟人走我係跟好似譬如你認識得嘅朋友嗰啲其實某程度跟得到喎。 係啊。 咁其實危險性都唔係好大喎你唔似自己單拖走落去。 危唔危险啊？睇你唔危唔危险啊？睇你当晚咸唔咸湿嗰啲。 危唔危险？你危险得过件女？屌你老母！ 咪咯， 嚟讲系咪先？ 咪咯。 好啦，咁啊 OK 啦，咁啊冇办法啦，咁样最后咁样，我又安排佢安排呢佢再玩一次啦。 嗯。 咁玩饮 啊！ 记住啊，我系八点钟开始饮啊。 嗯。 咁啊，完啦，咁啊，我走啊，我都开始真有少少顶唔顺啦。 啊。 咁啊，同埋个网友啦。 啊。 咁啊，落去吉食，落去对面食烧烤。 啊。 嗰时系几点咧？五点钟到啊。 差唔多啦。 吓、啊，四点零钟啦，四点零钟啦。咁啊，跟住再饮喎，饮啤酒喎、啊。即系由我由八点饮到五点。 啊。 哇！冚家铲，如果冇醉得起，如果你谂我都谂咗九年啊。喂，所以只嘢真系其实某程度真系几捻有效、 啊。我都系嗰句，佢有效嘅地方就系话唔系饮，你食完之后你唔会饮醉。其实咧，我都食咗，你我刚同你攞即日攞咗五盒噶嘛。其实咁、啊，其实我除咗嗰晚有食之外咧，其实就喺其他场合我都有食过嘅。咁佢个好处就系话，其实你会醉嘅，但系咧你第二日咧系唔会咁辛苦。 咁辛苦。 啲酒上唔到脑咧，争好远噶。但系你当然有啲可能混混噩噩啦，但系争好远啦。如果你冇食咧，系第二日会 唔系应该咁 有宿醉嗰种感觉。 醉咧都唔会醉得好离谱嘅，因为嗰次睇我咪知咯，由八点饮到五点。 吓、 啊，大佬系几耐啊？七个钟头，其实唔停咁饮噶啦。 吓、 啊，佢就系唔停咁饮嘅，话俾你听。 系 啊, 啊， 当然啦，都系差妹食啦。 嗯， 咁啊，我系未四点钟之后饮啤酒嗰度慢慢饮嘅啫。 吓、 啊，吓、啊、饮威士忌嗰啲去到你度嗰啲饮威士忌，全部都系即系去到神夜猫嗰度，我都咁饮啦。 嗯， 喂，咁讲真，如果唔系醉得起咧，某程度于我翻唔到酒店。 其实佢系如果你慢饮咧，佢帮你隔到酒精。 隔到酒真系隔到。 即系当然，如果你饮急酒咧，你写打都冇用。 啊，边度都冇用啦，边只冇用啦， 冇用噶。 咁所以我即系只解酒丸都 OK 嘅。咁啊，好就好简单啦。咁呢次战卢加沙会咧，就当然啦，冇啲好精彩嘅情欲嘅嘢啦。 我都冇。 但系唔好意思，净系听下。沟女嗰段其实代指都系入美袋啦，玩女嗰唔系沟女啦，同埋男模团系跟得过呢啲，其实你冇程度啫，希望都冇人会知咯。 喂，我谂我自己个人觉得咧，我都系嗰句啊，其实如果你话要斜 K 团嘅，其实真系冇乜技术可言嘅。 系啊， 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你真系俾钱去玩，咁当然消费嘅嘢封建游人啦，咁、但系你话喂我去啲见多啲人，识多啲人，人拉人出嚟玩咧。永远我都觉得是好玩好多 的。但是就有问题啦，建国哥现在又不搞团啦， 不搞的啦。 咁其实少冇嘢玩啦。为什么呢？因为点搞啊，咁辛苦又冇钱赚。咁赚咪赚钱赚，就赚得唔多又要攞个位出嚟玩。 是啊。 黐捻线咩， 我真係玩我个肾咩，唔通。 即係佢即係建国哥唔系我嘛，佢唔会将佢嘅痛苦建筑喺佢人你哋嘅快乐福上面㗎嘛。咁我就將我嘅痛苦建出喺你快樂上面啫，啊咁我因為我自己都快樂啫，咁啊唔同嘅係嘛 ？OK， 咁啊都好啦。今次即係好簡單啦，最後個結尾啦。都有喺喺地都有佢都有阿藍毛啊，同埋嗰個網友都過嚟阿健哥。 我冇吹雞㗎今次， 冇吹雞， 冇吹雞， 知道就過咗嚟玩啦。 即係估唔到冇吹雞情況下、有個未見過面嘅網友出現咯。 下啫，咁樣都有啦。咁以前咧吹雞啊，點解都係冇人嘅？即係我希望咧，即係我嘅節目咧 多元化啲咯， 可以即係可以有啲酒吧啊，要出嚟玩下。但係當然啦，前見我哥如果唔生鏽啊，而家唔搞啊嘛啊，咁啊 而家臭夠腳都可以搞㗎。 啊，有臭腳啦，係啦。如果譬如有網友肯栽嘅，咁我肯玩嘅，我哋試下做一團， 系咯， 咁卡拉 OK 啊，或者去酒吧啦， 系啊， 吓 都得噶， 都得噶，其实睇个人啫嘛。 其实卡拉 OK 我而家觉得会好玩过酒吧，原因就系唔系年纪问题，因为点解咧？你知道每次去酒吧玩亲咧，都唔系得几丁友嘛。喂，你去亲仔年女分钟三四十人就走唔甩噶啦。你 book 两三张卡位咧， 酒吧咧 个气氛唔同， 酒吧气氛唔同啲嘅。 但系问题调翻转咧， 街女多啊嘛。 嗱，好简单，好似网友咁，我哋去玩，我收你七嚿水，冇位坐嘅，啲女就坐晒喺度，啲仔又同啲女玩紧嘅，我同你戆鸠鸠企喺度，咁我收你七嚿水，揸住杯酒揈下揈下揈成晚， 佢戆鸠， 好卵戆鸠噶，俾你听。 卡拉 OK 唔系啦， 但系卡拉 OK 你一拣， 我收你五嚿水够啦。 呢、這个其一啦，其二就系话你可以拣同啲女差食中，即系个互动性系大好多嘅， 而且一定有位坐。 如果你戆鸠鸠一个人，又可以揸支麦唱歌，啱唔啱先？ 啊，真系好啲。 即系其实会 抢下麦咯， 系啊， 咁我覺得係唔同啲嘅。 睇下睇下我有冇相啦，如果相就真係睇下十月十一二月啦，聖誕節睇下可唔可以搞到啊？搞到都可以搞下嘅。 邪 K 就揾阿牛啦，正 K 揾 啦，正 K 揾阿健豪哥。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十一嘅咯噃。啊，係啊，仲有講嘅，喂，開始唔係開始啦，我話你 嚴打緊啦。 啊，錄節目嘅咧，我好好揾，而家嚴打緊嘅。 係啦 ，OK， 唔好再問呢個問題，安唔安全啦？ 唔好同我再問呢啲問題咩？去東莞去常平啦。 啊 ，OK。 最安全喺北京啊！依家 啊，而家最安全系啦，即系最安全嗰日咧，我已经成搞神兽团啦 ，G20 高峰会啊， 系啊， 最安全嗰日，即系北京嗰所有警力都系中央嘅警力喺晒 杭州， 唔会喺其他地方最安全。 而家最安全是杭州啊！俾你听， 九月最安全嗰日我已经搞捻咗啦，屌你啦！你哋唔懒细谂啦，好捻危险开始。 系、 啊，其实唔关危险啊。唔係危險， 高唔高危問題， 係睇下你好冇運。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因為我唔相信人係一定永世好運㗎嘛。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好唔好好唔好運你哋自己諗啊。OK， 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沙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沙卡米刁民牛極力推介。